为你疯狂，虽然我爱你，你是我失望，你害我是我夜夜梦想，但是没有你我又更欣赏。你的聪明美丽天下无双，我永远不能忘，我要伴着你拥在你身旁，我要你做我的终身伴侣，不管你怎么样。 Oh Carol， 别再是我失望。 Oh Carol， 我为你疯狂，虽然我爱你，你使我失望，你害我使我夜夜梦想，但是没有你我又更欣赏。你的聪明美丽天下无双，我永远不能忘，我要伴着你拥在你身旁，我要你做我的终身伴侣，不管你怎么样。 Oh Carol， 别再使我失望。